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她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今年西城区以年初中央第一环境督察保护组对北京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以树节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为着手，着力强化城市的环境综合治理。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的反馈意见，西城区区委区政府逐一研究梳理出涉及西城区的问题28条，建立整改工作清单，提出30条整改措施。今天969则您带你听资讯。在北京注册的网络食品经营企业需到市食药监局进行备案，涉及的企业既包括京东、美团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和订餐平台，也包括自建网络平台的餐饮单位。从11号起，市食药监局官网开通了申报窗口，通过备案的企业信息将在市食药监局官网公布，消费者可进行查询。现在正是用电的高峰时节，国网北京电力公司8月10号通报，为保证夏季的用电安全，已陆续对8688公里的主网输电线路进行隐患排查，累计消除缺陷隐患785项。位于海淀区定慧寺东南角的五棵松摄影器材城和集美家具是不少北京人熟悉的地方，但是在这块1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却聚集了大量的低端业态。日前，海淀区的发改委、城管执法监察局、八里庄的街道、田村路街道、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等单位对定慧桥周边联合开展了综合整治，疏解五棵松摄影器材城和集美家具的低端业态，升级改造为占地3.2万平方米的玉渊潭定慧产业园，同时留白增绿6600多平方米。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